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哼，不勉强别人，那为什么人家要和他分手？ 因为这家伙邪火压制不住的时候太多，他来学院这一年已经换了几个女朋友了，最后结果却无一例外的都把他给甩掉了。要不是他有着魂师的身份，恐怕找女朋友都费劲。说起来，他那邪火草鸡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。 是邪火凤凰。 不愧是怪物学院，连这样变异的武魂居然也有。 呸，真是什么人都有。 我要是像你和小奥那样也长了一张俊脸，能同时交往多个女朋友，何至于如此啊？戴老大，你就不用妄自菲薄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天赶三场和不同女孩子约会的事儿。 胖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，你给我小声点。 嘿嘿，你不是一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 少废话，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，你再败坏我的名声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。 马红俊，那你现在没有女朋友了，以后怎么办？停止修炼吗？ 还能怎么办？小命最重要，回头问问院长，看他有什么办法呗。 学院在什么地方吃饭？我都要饿死了。 好，你们跟我来吧。 四人重新回到史莱克学院的范围内，戴沐白带着他们来到了学院食堂。所谓的食堂，其实只是学院和这个村子的协议而已，聘请了几名村民负责大火的伙食。早点虽然简单了一些，但胜在量足，吃饱是没问题的。他们来到食堂的时候，宁荣荣和冰冷少女朱竹清也已经来了。朱竹清看上去除了脸色苍白一些之外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不妥。或许是因为昨日联手的缘故，二女看到唐三和小五都向他们点了点头。朱竹清还冷淡一些，但宁荣荣的神色却明显已有亲近之意，微笑中露出脸上的两个梨窝，看上去分外可人。马红俊眼睛有些发直地看着二女，毫不掩饰地吞咽了一口唾沫。戴沐白用手肘撞了他一下。 哎，你老实点，最好把邪火压住了。 为什么？难道你又要下手啊？ 我说戴老大， 就算你是老大，你总要给兄弟们留点汤喝吧。 戴沐白又撞了他一下，偷眼向朱竹清看去。朱竹清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这边，缓慢地吃着早饭，脸色却依旧是冰冷的样子。小五挨着宁荣荣坐了下来，低笑着跟他说着些什么。从宁荣荣看向马红俊那有些诧异的眼神，马红俊也知道他们在讨论自己了，顿时有些泄气地坐了下来，拿着桌上的早点发泄。 小奥这家伙又睡懒觉了，他总是那么懒惰。除了小奥，我看大家也都到齐了，以后的时间里大家都要一起生活，一起学习，我们相互认识一下吧。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个胖子就是我们学院的另一名学员，叫马红俊，武魂是草，不是，是凤凰。 哎，对了，戴老大，听说新来的学员昨天让赵老师吃了不小的亏，是谁啊？ 你刚才已经和他交过手了，不过你是幸运的，没有和赵老师一样的待遇。 不对呀，唐三，你的魂力虽然比我强点，但似乎也高不了太多，应该不到30级吧？你怎么可能让赵老师吃亏啊？他可是76级魂圣。我不信。 只是运气而已。 大家以后都要一起生活修炼，称呼也没有必要太过拘谨。加上你们新来的四个人，学院也一共只有7个人而已。小奥和胖子都叫我戴老大，因为我年纪比他们都要大上一些，你们叫我慕白就行了。马红俊就直接叫他胖子。奥斯卡的家伙，你们叫他小奥或者大香肠叔叔都行。唐三，我以后称呼你小三如何？ 嗯， 你们叫我蓉蓉就行了。 我的亲人和朋友都是这么叫我的。 我吃饱了。 呀，戴老大，你不是号称女人群中无往而不利，号称少女杀手吗？怎么这个新来的靓妹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？ 哎，慕白，我们都是新来的，给我们讲讲学院里的规矩和课程吧。 啊，学院没有什么特别的规矩，简单说来就是不能奸淫掳掠，但是鼓励战斗，鼓励赌博。老师们认为战斗是熟练自己武魂的捷径，增强实战经验极为重要。而赌博呢，是心理的博弈，对于增强心理素质，自身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有很大的好处。当然了，一切都要适可而止。简单来说，战斗不能杀人，赌博别把裤子输掉就没问题。至于课程的安排嘛，我暂时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的课程随时都会出现变化，毕竟我们只有这么几个人，老师的数量比我们学员还多，所以学院会根据我们个人情况的不同来调整课程。而今天的课程我可以肯定是最重要的一项，就是收钱。学院每年的学费是100个金魂币，对于你们这样大魂师级别的魂师来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。 哎，戴老大，你昨天说学院很穷，可学院为什么会穷呢？我们遇到的几位老师有60多级的，有70多级的，按照级别来看，他们能从武魂殿领取的补贴本身就是天文数字，支撑这么小的一个学院应该不算什么吧。 要是像你说的那样，学院当然不需要担心什么收入问题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武魂殿给的补贴都是由帝国拨款，由武魂殿代发的，补贴也只给到魂尊级别，每个月领取100个金魂币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而超过魂尊级别后，补贴就没有了。也就是说，包括魂宗在内，魂宗以上的魂师都是无法从武魂殿领取任何补贴的。你们每个月到武魂殿去领取补贴的时候，都会有魂力的测试吧？那就是在确定你们的魂力是否超过了40级。一旦超过40级，补贴将立刻停止发放。 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魂师实力越高，按说越有价值才对吧？ 是，但是这要从实际出发。魂师虽然是高贵的职业，真正的魂师数量也不多，但依旧是一个不算太小的群体。你们应该也计算过，如果按照补贴的比例来发放，到了魂圣级别，一个月领取的补贴就是10万个金魂币，一年就是120万个金魂币，那是何等庞大的数字。更不用说别的地方，如果按照我们学院老师们的实力来领取补贴，并且帝国全额发放的话，我们学院老师们的收入一年就能赶上索托城1/10的全民总收入了。而且在整个帝国，高等级的魂师数量虽然少，但按照这样发放补贴也足以将整个帝国拖垮。因此呢，帝国规定补贴发放只是鼓励和帮助低等级魂师进行修炼，以尽快提升实力。但到了40级以上，就算是相当强大的魂师了，完全可以选择向帝国效忠，或者是加入军队，那样的话帝国将会发放相应的报酬。当然魂师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投入某些家族也都能获得不菲的收入。唉，而我们学院的各位老师都是不愿意脱臂于任何势力之下的魂师，也就是说在学院成立之前他们都是走单帮的，他们喜欢自由，厌恶束缚，甚至连帝国给予的爵位都不屑一顾。你们想想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有什么收入呢？ 啊，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获得帝国提供的爵位呢？有了爵位似乎也应该有一定的收入吧。我记得30级以上就能获得帝国加封的男爵爵位，40级是子爵，再往后就没有了。 接受了帝国的爵位，也就是有了为帝国效忠的义务，一旦发生战争，在帝国的征召之下，作为帝国的贵族就必须要遵从帝国命令前往战场。贵族的头衔虽好，但同样也是一道制约的紧箍咒，很多强大的魂师都不会接受贵族头衔，为的就是不希望随便为一方势力卖命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